间比梦还遥远，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 也许是种解脱。你有你的选择，我守我的承诺，可昼夜交替，心又被吞没。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。删除你的面孔，再记着我。离开后。现实不断拷打我，偶然做梦，假装你还没走。没有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只是不相信你从未走。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

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我长孙， 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Traveling once more. 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

最后一次亲吻你的脸，让我再次握住你的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走后再不能感受你温柔，原谅我没陪你到最后。 疯狂， 嘿耶耶， 让我

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的秋雨，是带不走的风景。许你写的日记，读你迷样的内心，这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

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

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